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1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末，首先呢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的近期关于共有产权房的问题。好，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今天天够冷的哈。 是，确实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 对啊。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因为近期呢多个共有产权房传来了新的动向。那今天我们就一一做一个盘点吧。想买共有产权房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注意了啊。那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好，那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的，首先呢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还是邀请杨乐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2018年北京二手房均价预计下降4%，成交量呢难以再翘尾了。以往啊，北京的二手房市场呢经常会在年底出现成交上升的这样的翘尾的行情，但是今年年底呢，北京大多数区域的二手房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调，翘尾的行情恐怕是难以再现了。 对，其实这个跟目前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政策影响下，我们的这种调控政策还是房住不炒这个概念下，我们现在的这种买房的这种交易的热情确实是降了很多。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相对来说可能买房的成本确实也是相对来说高一些。同时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新房的对这个二手房的一个冲击，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不管是共有产权房还是这种现房价竞价项目都是比较多的。那最近呢也是有新房的频繁的一个推出，那同时也会供应了很多地，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种买房人来说，他的信心是非常的足的，就是我不着急去买房，我可以等很多的选择，尤其是现在的这种新房市场下，我能够明确的看到未来的这整个市场的一个大概的 价格的走势，它心里是有谱的。就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刚刚又挂出了一块地，这块地呢是在丰台的公共庄，它的大概的这个销售的均价呢是在67000左右，就是未来的在这个区域内买房的话，我基本上在这个价格或这个价格以下是完全可以再买到房子的，我不用担心说可能以后这个区域内在很短时间内会就涨到7万涨到8万我会买不到房，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信心是非常十足的。再有的话就是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虽然说这个市场的这种二手房的价格出现了下调，平时这个同时这个成交量呢是持续了这么一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买房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机，就对您，如果您是一个刚需准备刚刚去上车的一个粉丝来看的话就是这个阶段呢您是有很大的溢价空间的，是可以好好去看一看这个二手房的。但是在二手房交易里面呢大家如果在年底去看房的话还应该注意几个问题就是您在买房的时候，尤其是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很多人粉丝在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我们去买新房的时候是现在多数的新房都是期房，他是看不到这个房子的，他认为这个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就是这个将来的交房呢他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但实际上他觉得二手房是所见即所得，是能够去可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但实际上在二手房里边也有很多你看不见的风险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去买这二手房的时候就户口的问题，那其实在买二手房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多现在的我们的这种听众来说买房子就是落个户，将来我孩子能在周边上学，这个很重要，但是这里面呢就是你在买房的时候一定在合同里面去约定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房东要把这个户口他在之前的这个户口在什么样的时间内迁走，那如果不迁走的话我们要多押一些钱，按照这个违约去扣这个钱，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个房子现在是不是处于一种出租的情况，如果这个房子正在出租，那租户他的租期到什么时候，他是不是应该在什么时候给我腾房给我搬走，那万一出现了我买这个房子但这里边还在有租户的情况下，这个租期的合同可能到了明年或者是后年，这个时候其实他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租赁的这样一个期间，如果你不小心买了这样的房子你可能真的不见得能够很快的去入住。第三个就是我们在买这个二手房的时候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去买这个房子可能这个房子是夫妻一方的，那买房的时候其实没有约定另外一方相应的一个他并不知情，那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有可能另外一方会主张这个相应的一个权利，到时候这个都容易引起一些相应的纠纷，所以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呢您还是要在这个合同方面多下一些功夫，尽量的避免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出现。 其实刚才咱们提到啊就是年尾呢难以翘尾了啊，这个按一般的规律的话呢二手房也好新房也好一般在年尾的时候都有一个大的冲刺啊， 对， 看来现在这个情况是难以发生了。 对，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还是政策调控的问题啊，很多人的这个资格不够啊没法买。其实并不是说每个人呢他买房的这个需求所减弱并不是这样啊。另外还有一个关于这个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呢应该注意的，刚才您说的很全了。 对，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很多人买二手房的都是有些可能是为了那个改善啊，可能把原来自己住的房子要卖掉然后再买二手房哈，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也要注意啊，千万别到时候您这个跟买新房那边已经签订了合同了， 对 您觉得我这边我卖房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是最后呢由于啊各方面的问题没有弄好，那边已经签好合同了，最后弄得很多的麻烦， 对，这是很麻烦， 产生违约就麻烦。 现在这种市场情况下我们都建议大家是先卖后买， 对，先卖 一定要先把您的房子卖出去，因为市场从现在来看是属于比较平稳的，您的房子真的不见得很快能够出手， 没错，就是任何事情不要想的太美好哈，因为这个想象总是很美好，那么现实呢有的时候是很骨感的，所以呢就是前后一定要考虑清楚。当然我觉得中老年人好一点啊，可能这个 稳重一些， 稳重一些。年轻人不管那一套，我看着这房子好了，然后夸跟人签了，反正我这房子我也要卖掉，我肯定能卖掉。你肯定能卖掉吗？万一卖不掉怎么办呀？啊，这就是问题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有一个新政啊，说小产权房不得办理不动产的登记。那么小产权房的将无法办理登记手续。日前呢，自然资源厅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快处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指导意见。这个意见当中啊，就是解决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的问题，其中的明确的说了，集体所有土地开发的商品住房一律是不得办理不动产手续登记的哈。这个事儿实际上没什么可说的，原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处理的。 对，其实小产权呢，因为它 其实大家给它的定义叫做小产权，但更多的它就是没有产权，这个并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应该我们去买的一个住宅。所以很多人在问我们说小产权房子到底值不值得买，我们呢直接坚定的告诉您，这个房子是不要买的， 绝对不能买， 这个风险是很高的， 因为它是不受国家保护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租房市场调查整体呢是略降，有中介折价出租啊。今年的租房市场呢并不平静，那七八月份中介的哄抬房租、大抢房源等等事件是层出不穷，在多个监管部门联合出手重拳出击打击违规违法行为之后，近日呢记者也是调查走访发现，过了不涨价承诺期以后，有部分续约涨租的这个现象又出现了。而就整体市场来说，当前呢接近年底，已经是租房市场的一个淡季了，那么目前房租上涨的动力是不足的。 对，我觉得这个租金的话，它有一个小幅度的上涨，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不能说涨幅过高。再有就是，确实年底的话，租房的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对， 同时这个 有些人要退房， 对，基本上是可能要回老家等等这种情况啊。尤其是我们一些可能在北京去打工的这些人群，那年初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房子可能会稍微紧俏一些。 二三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租房的价格呢， 相对来说可能 要水涨船高一些啊。好，我们再来看，说北京海淀的拆除违建的蜂巢公寓，在中关村软件园二期的南面啊，有一处呢存在了十多年，面积呢达1.6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几乎呢平房被隔出了1200多间，如同的蜂巢这样的小房内啊，勉强能够放下床和桌子，最多的时候呢曾经住过3200多人。那目前呢，海淀区西北旺镇政府啊，他们联合了海淀城管执法监察局啊，他们一起呢来治理这个地方啊，依法对于这处违法建设进行了拆除。 其实从我们个人来看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一个准备去租房的人群的话，其实这种房子就千万不要租了。我觉得不管租金多便宜，首先它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再有的话就是您去租房的时候呢，还是要通过我们现在正规的这种中介，尤其是这种大中介的渠道去租这个房子。他们现在不会把这种没有这种合规的这种房源上架，基本上都是符合我们相应的规则的这种房子才能去出租。您这儿去出租就可以了。再有的话就是您如果现在再有看到群租房，是可以打这个举报热线进行举报的。 对，其实现在租房的话呢，一个是租户啊，就是这个就是房子的所有人租户啊，其实他是明白的啊，这个什么房子可以租，什么房子不可以租。 对， 另外呢就是租房子的人啊，这刚才我说应该是出租啊，这个是租客，租客你更应该明白什么房子可以租，什么房子不可以租。你像那种群租的呀，蜂巢式的这种公寓啊，你真的不要租。即便是现在呢，可能还没有顾及他还在这个对外啊出租着。但像这样的房子，如果你想租房的话，你真的不要租。你租完了以后，真的有可能你钱已经交了啊，住不了几天，最后呢被拆了， 房子拆了 啊，等等的，这你自己吃亏。 对，尤其是这么冷的天，如果您要这种情况下突然遇到搬家这种情况，我觉得真会是猝不及防的。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十一月份啊，百城新建住宅均价呢是涨幅回落，受市场预期转变的影响，十一月份的房地产市场是延续的调整趋势，在房价及土地流拍调整两个方面的表现更加突出。那么12月6号啊，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十一月份，百城新建住宅均价涨幅普遍回落，那土地流拍数量创新的记录。 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就这种新房的话，到年底它相对的来说价格确实是会走低，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售楼处的时候，您会发现在5、11这种等等这种长假下面，他们都会去工作，但是他们一般来说一年只在年底的时候，在春节期间会休息，所以基本上可能再有1个多月到2个月的这样的时间，新房的话很多的基本上就可能不会再对外去推出新盘了，所以可能到年底的时间段内，新房的价格确实是会这样的一个趋势。 而且这到了年底啊，很多的开发商呢为了冲刺一下，可能房子也开始什么打折呀、优惠呀、送礼呀等等的，使他的这个房价呢会有所滑落。 对 啊，所以呢刚才这个杨乐也提到了，如果您 真的有需求买房，而且呢是够资格的话，其实现在啊选择出手是一个好时机。 好时机，对，尤其是新房，现在据我们了解呢，现在有一些限定房在年底推出的时候都会有一部分特价房。据我们的了解，有一些项目可能它对外的时候拿到的这个限价大概是在可能5万5左右，实际上它可能推出一部分很小的很少的部分房源，可能能够卖到可能5万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这样整套算下来的话，那优惠力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对， 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多看看，尤其是在这种市场情况下一定要多看多对比。 嗯，就是说新房呢有可能它的这个房价呢会有所滑落哈，这是一个。另外二手房的话呢，如果在这个期间还急于想出售的话，你跟他谈应该说是溢价空间的，他可能也想在春节前把这事儿办妥。 对 啊，如果人家呢无所谓的话，一般都会说这个时候就那么回事了，然后春节以后咱们再开始卖。 对， 如果这时候还在极力推自己的房子，那你买他的房子完全有溢价空间。 对啊，尤其是很多粉丝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个房东急不急？那其实我们就是还是要多看，多去察言观色。 嗯， 对。 嗯，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共有产权房的问题。那如果呢关于这些方面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啊，您可以呢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说到这个共有产权房啊，那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啊，我跟人家说呢，我说现在啊，从我的了解来看呢，各个区域啊，共有产权房啊，推出的数量还是蛮多的， 对 啊，套数也挺多的， 对， 而且呢，从申请人来讲呢，也不像最初的时候那么的火爆了。 对， 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实际上你要想买共有产权房的话呢，不会那么难啊，你可以去申请。但是人家说了，人家是住海淀的，说我就是海淀人，说我跟您说吧，海淀那边的共有产权房本身项目就少，其实需要的人也是蛮多的。说其实我们认为呢，共有产权房就是给我们画了一个大饼，说我们每个人得到真的是非常艰难。你怎么看呢？ 是这样的，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是首先第一个，您户籍在海淀是可以在海淀去买的，再有如果您工作在朝阳，您实际上是也是可以考虑朝阳的相对的来说的 房源的，住的地方和工作单位可以有两个选择， 方面对您有两个选择。那您非要在海淀这个区域内去选的话，相对来说肯定机会就小一些。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如果是非要买一个房子自己住，而不是说我就是想就是简单想一想，而真的要付出实际行动了，那在这个工作方面的自己这个选择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嗯， 就是因为了我长远的这个规划家庭去着想，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哦、明白明白。 对， 就如果假如你住在比如东西城啊、海淀这样共有产权房的这个项目几乎很少的这样的区域呢，那你就从工作上考虑考虑。 对 啊， 这个非常重要。 嗯，但是人家也提到，就是说现在共有产权房的一些项目，它的地点呢、啊，好像都有点不招人待见 啊。这个倒还真不是这样的， 还真不是这样的 。其实从我们现在来看，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可能这个刚刚摇号完的这个永亮家园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是在西北望，是在海淀的，它就在地铁站西北望的东侧，大概也就是在2公里左右。我是实地的去踩过盘的，大概走路的话，应该到这个地铁也就是15分钟左右。 嗯， 就是在地铁旁边，然后又是在海淀这样的一个位置，它周边相对的来说，成熟的小区，包括这个相对的来说学校等等都已经很成熟了，包括像后厂村，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互联网的企业，到这边的话你如果开车的话可能10分钟也就能到了。 嗯， 不管是工作生活交通还是整个配套的话都是非常完全的，而且这个项目的话大概就是37000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周边的二手房呢，据我们的了解呢，可能最便宜的也是卖到了5万到6万左右。周边现在拿到的这个限定房，现在来看整个海淀基本上也是5万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还是便宜的。第二的就是交通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再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个刚刚申购结束的这个朝阳管庄的这个项目，这个叫做城志畅悦园，这个项目在管庄，就在管庄地铁站的这个南边啊，这边有一个小区叫做远洋一方，在这个远洋一方的这个旁边啊，如果您走路的话，我也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刚刚踩完盘，就是在他申请的时候我就去了。走路的话到地铁站，从这个项目到走到管庄地铁站大概是15分钟左右。 嗯， 大家原来对这个远洋一方这个周边，包括东一十区这整个几个小区，一个印象就是这周边特别的堵，因为当时的路是比较窄的，然后周边呢有很多这种小店。但实际上这是去年的情况，我今年再去的时候它已经完全修好了，周边的这些都被拆了，路修得非常的宽。然后呢 应该是四条车道，两边还有两个这个人行的这种道，包括骑自行车什么都很方便。而同时，这个通惠河呢治理的非常不错，周边也没有那种可能看到的那种杂草等等，做的环境真的是很不错。但这个小区呢，在现在大概像远远一方左右呢，可能是在2000年到2005年左右的一家小区，它入驻实际上已经很多年了，周边的什么幼儿园呀、配套啊、商业呀等等的都已经很成熟了。像这个项目呢，基本上也就是不到3万的这样2.9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如果能在朝阳买到一个80多平米的两居，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值了，就是200多万、300万的这样的。 但是像这么好的项目的话呢，申请人是不是非常多？ 关注的人数呢，相对来说肯定是可能会稍微的多一些。这个不是说我申请就能一定买得到，但是呢，您还是要这个先去申请的。尤其是如果您是在朝阳一些我们的朝阳内的一些园区内去工作的话，您有可能是一些优先人群。优先人群的话，它是有一部分相应的优先权利的，实际上买到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大一些。 好，那听了杨乐这么一解释啊，无论是我那位同事，还是说所有对于共有产权房抱有一些成见的人啊，应该慢慢的打消这个顾虑了哈。 对， 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实际上它是事实是在在的哈，为您画了一个美好的蓝图哈。好了，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最近呢有多个共有产权房都取得了预售证哈。 对， 得房率呢却是大不相同。 对， 这个得房率啊，咱们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每个人买房呢还是要看一看它的得房率。 对，这个还是我们在每期节目里，包括我们在我们的文章里都会跟大家重点去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得房率您之前一定要看一看。有很多粉丝在问，就是这个得房率是怎么算的？ 对， 其实就是套内面积比上那个建筑面积，它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其实我们常说的可能是更多的是公摊，就是100平米有可能买到手的只有80平米，20平米是公摊。那其实它的80%呢，意思就是它的得房率了。在这个得房率呢，基本上计算的话，您是可以算到每个房间的得房率的，在我们的这个预售证上面都是可以去算到的啊。就是您可以打开这个我们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官网，然后点进去以后有一个房屋管理，房屋管理里边再往下点一个房地产交易，房地产交易里边有一个信息公示，您在这个信息公示里面去打开，能够看到各个项目的名字。点开这个项目名字，点进去以后，所有的楼盘信息都在这儿了，就是房间这个楼号、房间号，然后点进去以后呢，它的这个套内面积、建筑面积、它的单价、它的这个套内的单价等等都有展示，您用一除就能知道这个项目的得房率大概是在多少了。您可能摇中了一个号，那我就想买这个房子了。我就大概意向的这个几个房源是多少，我就可以算出这个项目的得房率大概是在多少了。那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最近的三个拿证的项目，一个是永亮家园，一个是兴业雅苑，一个是诚志畅悦园。这三个项目呢分别是在海淀、大兴跟朝阳这个基本上这些项目呢都是前两个项目永亮家园跟这个兴业雅苑都是已经摇号结束了，就是马上要进入选房阶段了，您这个抓紧时间要看一看，对，做个对比了。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兴业雅苑项目这个有一些房的这个得房率大概是在78%左右，有一些可能在81%-82%左右，其实就基本上可能还是差了1%-3%左右这样一个点的。那其实算下来的话，就是如果你买到100平米左右的房子，那实际上使用到手的话，可能就差个2-3平米。这个2-3平米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房子来讲，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可以放一个书架，是不是可以放一个我们的这个冰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寸土寸金，真的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得房率相对来说高一些的房子，它整个的使用空间大，再有一个就是它其实也有一些可能认为我们的是一定的弊端。比如说我们这些得房率相对来说低一些的房子，它可能比如说电梯是多一步的有可能是这个一梯两户的，您如果买一个得房率高的可能是2梯4户，您的电梯可能稍微多一步，所以您的公摊就大了一点。那这个其实您也知道，如果是一个层高比较高的房子，其实多一步电梯您每次出行的时候它没有那么的拥挤，包括等那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有利有弊的。所以这个得房率呢，大概我们一般来看的话就是75%-85%左右都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得房率只是说您可能个人更觉得这个得房率在多少合适，我认为就是在78%左右，我觉得就比较合理了。您如果选房源的话，那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就可以好好去看一看了。 对，其实有些东西呢，都是看怎么看了哈。 对， 像刚才您说这个得房率啊，本身就是你的居住面积除以你的这个公共 对 叫做建筑面积哈。居住面积除以你的建筑面积得出来是得房率。当然，这个得房率啊，高和低啊，它说明不同的问题哈。比如说你的得房率太高的话呢，那也就是说你 公 摊面积就比较小，那可能整个的这个小区啊，这个项目啊，它从外观来看，各方面来讲呢，可能不如那个得房率比较低的更好一些啊，那可能更宽敞一些。 对，你的楼道可能特别窄，你平常运家具的时候，可能大家家具走不了，得拆过 是的 拆进去。对， 您想想，比如说一个层十来户，然后就两部电梯，这个就比较麻烦。像刚才您说，如果是两户三个电梯啊，或者怎么样，四户两个电梯啊，这样的就比较舒服了。当然，相对来讲，它的得房率可能就比较低一点。 对， 但是整体来讲呢，还是有一个比较适中的范围。像刚才您说，78%-81.2%啊，这期间 其 实都是可以的啊。如果过低的话呢，也刚才说了，寸土寸金啊，你说你这个居住面积一下少了 很多 一米两米的，还是能够感觉出来的。 对 啊，实际上现在咱们还没到了那种就是舍去面积完全追求品质的时候， 应该是很多人会追求这个面积的使用空间方面。 很多人居住就是你像有些租的人，人就只能装下一个写字桌和这个一张床啊。如果你要是把这点空间全舍去的话呢，那很多人的还家庭是受影响的。 对，但是这个公共空间方面，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重要的。首先我是觉得可能我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父亲可能身体不太好，有的时候会叫救护车，这个时候我住的这个房子呢，它的这个电梯相对来说比较小， 对， 它没有办法容下一个正常的一个担架的进入。那我父亲住院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担架进不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就得 对这个 适中哈， 对适中。 好，先聊到这儿。 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高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歌唱北京，爱北京，

亏大发了啊！说卖的时候就应该呢按套内面积来卖，应该建议呢取消这样的卖房方式哈，不然呢交物业费、暖气费，多交的公摊面积太亏了。 对，这个可能还需要这个行业的这个调整吧，不知道。 对， 我们再试试。 这位朋友还是挺这个认真的去考虑过这个问题。 对 啊，有的时候还真是多交不老少。 对， 比如说这个写的是公摊，写的是这个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实际上你得房率就80。 对， 那你每次你交物业费啊，交这个取暖费啊，都要多交20平方米啊。 对，尤其是大家可能会更在意的是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花一部分钱。 对， 我是花了100平米的这个钱，可能买到的手里只有80平米。 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还享受那个公摊面积给您带来的这种便利呢。 对，但是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还是价格方面，其实这个我认为还是认为大家觉得房价的本身的价格。 对，如果房价是不那么高的话，很多朋友也不会在意这点事儿哈。现在房价这么高，比如说80平米和100平米一下多出20平米啊，这个要是1平方米6万的话，这20平米就多少钱呢？ 对 啊，所以呢， 算这个账吧， 不算不知道，一算是吓一跳哈。好，这个墨香淡雅说了，说请问公有产权房审核结果在哪里查？ 您这个的话是在这个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官网，在这个官网首页的时候，它这个首页有三这个有这个幻灯片，就是应该是在第三或第四帧的时候，您点开有一个公有产权房的频道，您点进去以后呢，在中间这个部分就能够查到了，在这个中间的偏右这个部分，您可以看一下，输入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的摇号编号就可以，包括勾选一下这个项目，就可以查到您的审核是否通过了。如果您的摇号编号或者是您的这个相应的数据忘了，在这个旁边就能查，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说说自己的这个感慨或者意见都没问题啊哈。其实我们节目在播的时候，可能万一有关部门在听呢，听到以后呢，听到大家的心声，也许是一件好事啊。好，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来，咱们再说下面一个话题啊，这个选房比几近1:1啊，这是什么项目啊？有这么一个结果呢，就叫做四季盛景园，它的共有产权房啊，公布了一个审核结果。 对，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粉丝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审核结果到底去哪儿查？这个审核结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在申请完这个共有产权房以后呢，我们的有关部门会对您的这个，比如说您的房产情况、您的这个户籍情况，您到底符不符合这个共有产权房的申请？他会进行一个资格的这样一个审核，如果您查完以后，它显示的是这个审核初步通过，基本上您就可以参加这个接下来的摇号了。那如果说是审核没有通过，您是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个项目的摇号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未通过，你是对这个结果有异议，你是可以提出这个复议的。根据这个公告的提示呢，您是可以拿着这个相应的材料啊，去提交这个材料去改这个结果的。但是比如说啊，这个项目的要求是单身啊，这个需要满30岁，那您明明是这个实际上是28岁单身，那实际您就不符合这个相应的我们的这个条件，您这样复核也是没有意义的。它这种复核的情况可能是一般来说可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您是本身符合条件，这种情况您去复核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对申请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个我们的相应的条款，您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一下那个申请公告里面到底怎么写的这个相应的要求。比如说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我们的粉丝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这个摇号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我？因为在审核的时候呢，您其实就被审核下去了，您也没有查这个审核结果， 对， 他并不知道。但实际上这个项目是在海淀的项目，他只是对这个海淀户籍或者是海淀社保的这部分人才可以去申请。但实际上这位粉丝呢，他是在朝阳工作的，这个实际也不怪他，他的这个办公地点呢一直是在海淀，但他不知道他的社保实际上单位一直是在朝阳去交的。他认为自己有这个相应的参与的这个条件，但实际上他并不符合， 他是没有资格的。 对，对，这个结果是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去查。那四季盛景园这个项目呢，在大兴的魏善庄，它的房源的总套数呢是2224套，一居室是4套，其中呢，这个一居大概是59平米左右，两居室的话是最多的，是1664套，是89平米，其中还有一部分三居是556套，是113平米的。这个项目的均价呢是29,000，全装修交房的，个人持有的产权比例呢是80%左右。项目本身这个网申的人数呢是8000多人，但是通过这个联网审核，最终的这个通过率啊，大概是 通过的是2765人。那我们来这样算的话，就是2224套房，然后2765户，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几乎是一比一了。 几乎是一比一了。就是您如果对这个房子，本身对于它的位置等等，你不去挑剔的话，基本上这个房子您就可以买得到了。我还是建议大家，先考虑住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子我现在是去住的。然后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去住，还是建议大家就尽量的去选这个房子。那这个项目它的这个我们之前也去看过它的样板间，做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个样板间跟它实际交房是一样的啊，就是您可以去看一下啊， 全装修啊， 对，这个全装修交房的。同时呢，我在这个项目里看到一个跟别的项目可能不太一样的，它的窗户啊，一些项目现在很多的都是这种塑钢窗，但四季生景园这个项目呢，它是断桥铝的，就是那种 品质不错。 对 啊，断桥铝的啊，一般都是塑钢的。 对，一般来说是目前最好的材质做的窗子了，包括它整个装修做的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住起来我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同时呢，这个113平米的这个29000，大概也就是300万多一些，大概首付的话是在100万左右，您就能够买这样一套房子，就自己一直住下去了，也不用装修啊。尤其是您在南边或者在未来的新机场这个区域内去工作，这个项目还是本身比较值得去选的。 对，这个地点的话呢，也并不是太偏啊，也还是可以的。 在六环边上，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项目，大家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会认为周边的配套有所欠缺。但实际上，您关注一下整个现在的这个市场情况，就是这周边它的住宅的供应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共有产权房，它有2000多套房子，周边的话，现在像有一个这个商品房，叫做中海云溪，是应该是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动静了，可能您在最近没准也能够去看到它一些消息了，包括像这个旁边金茂也拿了一块地，应该是金茂月系列的一个房子，做的品质应该也是不错的，所以您这么一看的话，这周边现在就有3个住宅已经摆在这儿了。同时呢，这个周边整个大家都知道，现在新机场的这个建设，包括明年可能就要通航了。那这周边可能面临的就是，首先可能很多物流啊，包括临空经济区的这种建立啊，包括未来的这些我们的航空的这些人员在这周边的活动等等。这周边我相信这个区域内慢慢会起来的，可能用个5年左右，这个周边就会发展的比较不错。 对，所以我看到这个信息啊，我觉得是无论是跟我聊天说共有产权房的这个人啊，或者说有些人对于共有产权房的有疑惑的人，其实从这条都看得出来啊，共有产权房呢，目前来讲呢，还确实推出的力度还是蛮大的， 对，比较大。 而且我们很多想住房子的人呢，是能得到那个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的哈。你看这个房子从各方面来讲呢，还都是不错的，而且呢，申请比例和它这个房子的套数来讲，也就1:1，也就是说你要申请的话，几乎都差不太多 啊。 当然了，它最初申请登记的是8813户啊，最后呢，真正啊合格来这个申请的是2765户，这个当中呢也删去了差不多是6000多户， 对 啊，6000多户。当然最后呢，合格的人数和这个套数加起来几乎是1:1，挺难得的， 对，挺难得的。尤其是在这个大兴的这个项目之前，还有一些大兴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兴演员项目已经是摇号选房了。据我们的了解，在一个区域内去因为是可以同时申请多个项目，就是您本身是大兴人，这大兴的项目您都会去申请啊，前面可能其他项目也会消化掉一部分人。这种情况出现下来看的话，就是您现在只要是符合共有产权房的条件，这项目申请了，您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好。 刚才您透露一个信息哈，这点以前咱们还真没怎么涉及过。比如说我申请共有产权房，但是我们区呢可能有2-3个项目，那我可以同时申请2-3个项目都可以申请 是吧？ 对，是可以的 啊。那么最后比如说审查完以后2-3个项目都有我，那怎么办呀？ 您只能买一个，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情况了。 对 啊，退哪个买哪个都可以， 对， 是吧？ 只能去选择一个去购买。 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前些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人才共有产权房呢已经出来了。那本月，本周四啊，已经开始摇号了，有150套房源，141户参与摇号。 对， 这个也比例也是差不多1:1啊。 这个是位于怀柔的碧桂园中心这个项目呢，它有一些特定的因素，是因为这个项目的话，这次申请呢是面对了我们的一些人才条件的话，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严格，只有2类人加 庭才能去申请。当时的时候是这个怀柔科学城的我们相应的一些要求，所以它相对来说 条件比较严格， 对，要求比较严格，所以申请的人数比较的少。那最后的话，通确认申请的时候大概是4600多户，通过的实际上只有141户。那最后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啊，您不挑，100%就可以选到这个房子了。 没错， 那这个碧桂园中心呢，在这个我们的怀柔张各场村。就是如果您对这个怀柔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话，它是在怀柔城区的这个应该是东侧，也不是很远，从城区过去的话开车应该是5到10分钟左右就能到，在这个怀柔科学城的这个范围内，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在当地去工作的这部分人群去申请的。另外的话就是它面向经济这部分家庭的这个房源呢，现在还没有申请，您如果是怀柔人的话可以再等一等，不要着急，持续关注。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就是从外面来讲呢是卖了一个关子啊，说是人才共有产权房，但是它里面这个条件呢实际上是非常集中的。比如说它第一个条件是入住怀柔科学城怀柔地块的中科院科研院所，以及呢中国科学院大学雁西湖校区工作的本市户籍及非经济符合条件的人才家庭，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为怀柔科学城建设提供公共服务配套的部分教育医疗系统工作的本市户籍及非经济符合条件的外派人才及自主引进的人才家庭。 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条件。 你刚才就说给这些人房屋就完了吗？所以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您所在的这个区域内是属于重点园区。这个尤其是这周边又有一些相应的共有产权房，您就赶紧跟单位去先确定一下，咱们单位是不是在这个园区里面，有没有这个机会。将来的话实际上面向人才的共有产权房会有一部分，就是在这整个项目里面会有一部分房源拿出来面向他们，这个机会相对来说可能还真的比较大。 对，所以呢这个看来需求量还是蛮大的。最初人家可能以为人才这个共有产权房自己属于呢，所以一下4600户开始申了，申完了以后呢，最后通过各方面的审查只留下了141户。其实他的这个套数呢是150套，最后还剩下来9套。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未来这个房源怎么处理还要再等公告。 没错，好的，如果您真是人才的话，那真是这个祝贺您啊。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顺义啊。顺义的共有产权房呢有17319户家庭申请。这个蛮多的。 这个是博越延安项目，它的话是最终的话一共是17319户去申请。这个您看人数挺多，但是这个项目的房源也很多， 也很多啊。 对，这个项目的房源的话是2952套。对，所以这个均价的话，尤其是比较的，我觉得是比较的非常的诱人的，是23000左右。这个在顺义的后沙峪，就在后沙峪地铁站的西边，在这个罗马湖的这个东北，应该是东北面。这个整个周边的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同时这个区域非常有意思，就是它的空地比较多，它现在集中了多个我们的现在的商品房还有共有产权房，就是这一周边的话据我的统计大概应该是至少是4个项目。就是未来这周边的人会非常的多，就是将来这周边的整个的商业包括人流会带动很多。 我跟你说顺义啊是非常有前景的一块地方， 我是比较看好的。 那这回呢顺义这个共有产权房叫做博玉雅苑，是吧？博玉雅苑。那确实有17000多户人家都申请了啊。但是最后呢留下多少， 对， 审查完了以后 看一下 这个留下了一些，但是它的房源也相对挺 比较 多啊，有2952套。 这个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审查结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去查，那万一您是符合条件呢，没有去查结果是不通过的，这个时候您参与不了摇号。 是的。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中建一局绿城拿下的共有产权的这个住房用地哈，目前已经也揭晓了。 对，这个是11月26号的时候呢，中建一局是19.45亿拿下了顺义的后沙峪地块，绿城是7.79亿拿下了顺义新城的第13街区地块，就是这个中建一局的这个顺义后沙峪地块，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博越雅苑那个项目，这个地块离得并不算太远。这块地呢，据了解的话，它的这个建设用地面积大概是7.66万平方米，那其中呢地上的建筑控制规模的话大概是13.27万平方米啊。这个地的话相对来说也是不小啊，同时呢它的容积率的话是1.8，同时这块地还有教育用地，就是说您将来在这个周边的话还可能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教育配套啊。容积率现在来看的话，共有产权房小于 2.0 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1.8 左右就是比较合理，可能比较舒适了。那这块地呢，全部的建筑控制规模呢，都是运用于建筑这个共有产权房的。那它的销售价格呢是27,000，含有全装修标准的。那同时呢，这块教育用地呢，啊，它最后开发商拿下来了嘛，它会应该是无偿的继续建设，最后会移交我们的有关的教育部门，最后到底是引进什么样的学校，这个最后还要再去确定一下。那同时呢，顺义街区的第13街区这块地呢，它的这个规模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就小一点了，地上的建筑控制规模的话，大概是7万多平米，容积率的话是1.7，但是这个容积率就更低了。其实现在的很多商品房的话，基本上容积率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对， 除了那些别墅的，可能那些高端的小区，基本上些刚需的小区，基本上也就是这容积率了。所以我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你如果买共有产权房，各方面的话，相对来说还确实是比较不错。那这块地呢，它大概的价格的话是24,000，是含有全装修标准的。那这块地呢，可能没有这个我刚才说的后沙峪这块地距离这个地铁，包括这个位置上更优越。这个地呢是离这个马坡可能会更近一些，所以这个价格相对来说也是便宜一些的。 对，好的，那咱们有两个概念再跟大家说一下。刚才咱们说到一个得房率哈，得房率呢就是居住面积除以呢叫做建筑面积啊，得到的这个得房率。那刚才您一直在说容积率哈，可能有些朋友明白，这个容积率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其实这个现在就是我们不用特别多的考虑这个容积率的一个计算方式。那事先告诉大家的话，就基本上现在可能一些改善的一些住宅，就是您可能认为它是一些偏高端的一些项目去买的这些人群呢，可能大概的容积率也就是在1.0往上或者1.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容积率。那如果我们买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住宅的话，可能就是2.0到可能1.78这样的一个区间。那我个人认为的话，如果你买到一个可能1.78左右，我觉得这样的刚需的一个产品来说，相对来说就还可以了，这个容积率。 好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顺义共有产权房首开圣品景园这个项目呢，在12月10号也开始选房 了。 那开始选房它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个房子已经都完，已经都建造完了是吧？ 不是，是这样的，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呢，多数的还是这个期房的， 还是期房。 它选房的话，只是说您去选定这个房子了，交房的话还是要以这个合同为准。在这个合同呢，其实在选房的时候你是会签的，另外就是在你去申请的时候，在这个网上能够看到电子版的合同，它一般来说也会约定了这个相应的交房的一个大概的时间。以朝阳的这个项目为例，当时我是看了一下这个合同，大概应该是3年左右交房，就是从现在来看，基本上都是2年到3年左右。但是这个首开这个圣品景园这个项目呢，它因为是原来的这个房源的一个转化项目，所以它交房时间应该是稍微早一些。我记得它应该是在明年左右去交房。现在这个房子呢已经盖起来了，如果您是申请这个项目了，可以去实地去看一下这个项目吧。比如说它的这个朝向，比如说它的挡光情况，比如说它的这个整个的外观的情况是可以见到了，因为这个项目已经封顶了。 已经起来了。 对，已经起来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项目呢是在顺义的仁和镇，房源的话主要是300套。其实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后半段说的很多都是这个顺义， 对，好多都 是顺 义 的项目。那如果说您本身就想买一套房子，那现在来看的话，我刚才在节目开始周杰老师也说了，就是我这个可能比如说海淀的，那相对来说房源少，又可能单价高一些， 是， 那我是不是真的要考虑一下这个我的工作能不能换到顺义去？因为顺义在明年的时候刚才大家说的中建一局包括绿城这两块地的话，有可能它就要推出了。那现在我们在之前看到博悦园苑这个项目的话，大概也就是10,000多人申请，它今年呢就能够再消化大概3000到4000人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那明年的时候，这个如果没有大规模的一个增长的话，基本上那个人数可能还维持在这样的一个人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顺义又推出了好几块地，那将来的话，在明年的这个我们去，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您明年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您如果真的是想着急买房，看看是不是要 考虑一下您工作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为难哈，因为不是说自己想变就能变 了。 当然这种也体现了一种执著一致哈， 对， 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边。当然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就是说有些区域呢，它的共有产权房呢相对比较项目多，有些区域呢项目非常少，这样给很多想申请的人也带来一些不利。如果想申请的话呢，您就得找辙啊，要不您居住在那儿，要不您工作在那儿，这都是很麻烦的事儿。我想这方面的问题呢，可能要 慢慢解决了。 对， 有关部门呢可能会留意的。好，那这个东西都是先天的问题啊，我原来就在这住啊，我就在这工作，我为了弄房子的话我还得改变其一，这挺麻烦的事儿啊。 这样的，其实这个还是跟区域有关，有些区域 没错。 对， 好的，那非常感谢杨乐，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地 爱北京。